藏痴心里，谁愿知一片云一直散聚，多一寸痴情多一寸泪，情深但却不能聚，爱未能尽欢偏跣野泪，谁爱像我累了谁。 谁爱着我，泪了谁？